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无暇无暇无暇都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热恋的笑话都会笑到流汗，未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的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打造最幸福的未来，大家来恋爱， 一条微博。在这个世界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是感情了，虽然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却能牵动你的思绪，你没办法长记性，也没办法去批判，最可怕的是你没办法克制，你只能忐忑不安地看着自己泥足深陷，还要一边告诉自己它其实没那么好，不值得你去爱。我最近的口头禅呢，就是总喜欢说奇奇怪怪的，说什么都觉得哎，这个东西奇奇怪怪的，那我只能说感情这个东西也是奇奇怪怪的，看透它需要你用心，需要时间来帮助你了。好啦，继续来听歌。 我已受过，请你听遗憾，你在那个夜晚风雨的陪伴下带幸福回家，有一个梦，请你听一下，梦见在玩耍，还有21世的木马，想问你好吗，好想好久没回家，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别为我记挂，我一切都很好啊，就算累了也不算勉强，想问你好吗，度日如年的牵挂，只想知道海的那边还好吗，心总是割舍不下，眼泪落下，说声爱你，妈妈。

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你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不要恨我。 爱要怎么说，伍思凯。2017年的高考正在倒计时，其实可能很多听我说话的朋友和我一样，距离高考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有的时候回想起那些紧张复习的日子和小伙伴一起加油鼓劲的日子，好像就还在昨天一样。那也想对现在的考生说，这段你努力付出的日子将来一定是非常棒的回忆。在这种时候，不用去考虑那么多结果，稍微放轻松一点，尽力发挥好自己的水平就足够了，也不用紧张，把它当作人生当中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去认真的做好它就好，加油咯。好啦，继续在这里放松听歌，接下来会听到一首彭佳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时间是快乐的，不怕等你。

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我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又如此诚实，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白天眨眼瞬间里，夜晚呼吸气息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讯息。 社交恐惧症这样的症状呢，可能也谈不上症状哈。比如说讨厌在人群当中做任何形式的自我介绍，或者手机不离手，别人以为你就是爱玩手机，其实很多时候是怕尴尬，发短信能够解决的事情绝对不打电话，害怕聚餐融不到一块，在一旁跟个傻子似的。